这个上级领导误会了，或者被同事这个误解了等等等，这个时候人的心情就会出现一些波折， 嗯， 出现一些波动，甚至有点沮丧， 嗯， 甚至说有一点点的抑郁的这样的感觉， 嗯， 或者咱们经常说的郁闷， 嗯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是我们这些心理咨询师需要站出来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他和那些一般的朋友之间的安慰，或者说我们听点东西啊，或者说一些知己好友然后相互的宽慰，那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是不是更有针对性，而且呢确实是一门学科？ 对，我觉得吴老师最后这句话说的确实一语道破天机。这个心理学呢，尤其是咨询心理学或者心理咨询，这的确是一门科学， 嗯 啊，不是说像我们好友之间或者是陌生人之间，然后随意的聊聊天， 嗯， 然后就能达到助人的这样一个目的，不是这样的。 嗯， 虽然说我也相信哈，就是咱们平常有时候和好友之间一起郁闷了，一起喝个小酒， 嗯， 甚至说一起去看场球，一场去踢场球，也有这种缓解自身压力这样的一个作用在。但是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嗯， 而心理咨询这项工作呢，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有专业的知识，然后有专业的技巧， 嗯， 而且是两个人之间在一个私密的， 嗯， 就在咨询室里一个私密的这样一个受保护的空间下， 嗯， 然后跟这个来访者来进行工作。 说到这儿，我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好想和你说呢，不仅是一个节目，而且呢也是一个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ny You 以及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专门设了一些就是可以有那种一对一的这种心理咨询和服务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包括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种心理咨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听我们节目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然后呢里面会有专门的一些介绍和一些方式。其实说到你刚才说的这种心理的咨询，心理的一种安慰，心理的一种这种引导，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很多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问题， 嗯， 但却没有办法绕开它，或者说从内心深处真正的解决它。那我们有时候呢，就可能是要从这个问题的发源地开始，甚至是呢从它的一个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的结合点上去寻找这个突破口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心理咨询是一个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的， 今天我请你来呢，想跟你聊一个问题。 嗯，您说。 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准备要离婚啊。 哦，挺悲惨的一个事情。 对，他其实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他跟他爱人的关系呢一直是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已经有大概有很多年的这样的一种应该说虽然还在一起，但已经是 名存实亡， 哎，貌合神离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他突然那天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倒是没有特别的惊讶，但是我只是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哎，为什么你现在下这个决心了？他的回答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他只说了一句话，因为高考结束了。哎，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孩子刚刚高考完，所以我决定把这事儿给他办了。后来呢，我就又了解了一下，发现呢，这好像还真的是一个现象，就是说高考之后呢，似乎有很多的以前关系不是特别好的两口子呢，选择在这个时机去离婚。你知道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话题是毕业之后说分手，是说的是恋爱当中的一些人在毕业的时候可能突然之间就会选择分手，我们也列举了很多原因。那高考之后很多的感情的结束，甚至是婚姻关系的结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在你的很多的心理咨询或者说很多的心理案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的确有这样一种现象存在。 嗯， 就像吴老师说的，这个大学生呢毕业就分手，那是因为这个四年在同一个学校， 嗯， 可能毕业之后就不在同一个城市了， 各奔东西了， 各奔东西了。 嗯嗯。 然后像您说的这种高考就分手的状态呢，还真的不是说高考的那个高中生早恋， 对， 而指的是他们的父母， 嗯， 在孩子考完大学之后，然后把他们两人的关系就非常明确的说，哎，我们要去民政局办手续，然后我们两个各自的去 找各自的幸福，然后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们就可以不再用考虑孩子的这个学习的问题，不怕耽误孩子的问题，然后孩子已经成人了嘛，已经可以这个独立了，已经上大学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也不用再保持这样一个顶着夫妻之名，然后每天过来非常焦恶的这样的日子，所以两个人就说去办离婚。其实也有记者统计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这高考之后离婚的现象。 哦， 其实这种现象在数据上来看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而是存在了好多年了。 另外呢，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更细致一点，我们也希望呢让这个我们的黄老师啊，根据这个案例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原因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是来自于这个湖北啊，家住湖北武昌的王女士和老公的离婚协议已经签了五年，因为担心离婚影响女儿的学业啊，夫妻两人一直扮演着恩爱夫妻的这个角色，冷战了五年。这个时候呢，女儿毫无察觉。今年女儿高考分数下来之后，考了600多分，你看也是考了600多分啊。夫妻两人松了一口气，便和女儿通报离婚一事。不料未获得女儿的理解，女儿突然不开口说话，两眼直直的，不哭也不闹，连高考志愿也不填。王女士满腹委屈，她和老公呢是大学同学，因为感情好，她放弃父母在老家安排好的工作，和老公结婚生下女儿。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呢，2009年的时候老公出轨了，2010年时候呢，小三抱着一个3个多月的儿子找上门来。性格非常刚强的王女士什么也没说，让律师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丈夫也同意协议离婚。然而正读初二的女儿当时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拒绝上学了。夫妻双方为了女儿的学业达成协议，私下可以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但是在女儿面前要装成不再闹离婚，演好父母角色。因为女儿平时住校，只在周末回家，所以王女士和老公变成了周末夫妻，工作日王女士和老公各自生活，周末再一起回家陪女儿。就这么一个现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吧，黄老师，我们假设呢，这个案例它应该是有一个针对性啊，就比如说现在呢，这里边的三个人，王女士，她老公还有他们的女儿，这三个人分别来找你来咨询，做心理咨询，你应该怎么去劝他们。比如说首先王女士来了，对吧，她说我现在要决定要和我老公正式的分开了，因为我女儿已经高考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女儿知道这事儿以后呢，现在精神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而且连高考志愿都不填，让她觉得非常的痛苦啊，对此你应该怎么去劝他？ 在这儿呢，我觉得我要先跟吴老师沟通一下，就是更正您一个词儿 啊， 不是劝 啊，不是劝， 对， 那应该是 我劝应该是他们朋友之间做的事情， 但是我也觉得叫治疗不太好吧？ 对，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就是我怎么去理解他， 理解他， 对，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或者说帮助他，理解或帮助， 对对对， 对， 不是劝的角色呢，就是真的就是像刚才咱们之前说的朋友啊，或者亲戚啊，这社会工作者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像这样的家庭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还真的不是孩子首先来寻求帮助，往往都是父母来寻求帮助。 因为孩子嘛，他可能还没有想到说我要找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的这样的方式， 对， 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让我们担心的事儿。 对， 但父母呢成熟一些啊，可能他会想找一个这样的更科学的方式来解答问题，所以我们先要从他的父母来入手。 对 啊，先让他们想明白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各位听众也可以，以后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遇到这样的，也是应该是大家抱着对心理咨询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主动的去寻求帮助这样的一个理念哈。假如是王女士先来的话，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应该是母亲最先来想到来找第三方或者找心理咨询师来帮助解决问题。因为母亲跟孩子这个关系可能是 天然形成的这种血脉相连，所以他对女儿的担心会非常多，所以他会主动的来寻求帮助，想一想怎么解决女儿的困境。所以我说跟王女士的交流呢，应该重点就在于她的问题不在于她跟她老公要不要离婚，怎么离婚，该不该离婚，她老公怎么对不起她，这不是她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如果她来是为她女儿来的话，那应该说出她的婚姻问题是导致她孩子产生现在这种表现的一个原因。 嗯， 那可能要跟她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怎么让她女儿能够去接纳或者理解她这样的一个行为，让她女儿不再这么出现抵触啊或者沮丧，甚至说伤害自己的这样一个行为。 嗯，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王女士的这种心理咨询来说的话呢，应该告诉她你应该想办法让你的女儿理解你。 对， 哎，从这个角度去给她帮助。 对， 也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感情的问题很难说谁对谁错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 对，而且咱们也不能站在一个道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单方面的去做出这样的评判。 对， 我们只能是说看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对他们的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我们就朝哪个方面努力。刚才黄博士说到了针对王女士呢，其实就是想让她想办法让女儿理解她。 他们认为高中生十五六的时候还不能理解大人的所作所为， 嗯， 所以说他们会把大人的一个决定呢去隐瞒， 嗯， 然后在孩子面前去 演戏，嗯， 啊，以为这样是对孩子的好，但其实孩子是有自己思维的。 也就是说，当时在初中的时候，如果就该离就离，或者说该把这事儿说清楚就说清楚，可能当时女儿会有一点接受不了，但是不至于到现在一直这么好像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那个时候他最多可能就是说我不上学了，那很多人就害怕，因为我孩子不上学了万一怎么怎么样。但如果那个时候你要是用一种不好的方式去欺骗他，或者说去掩盖这个事实的话，到最后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大。因为他现在已经慢慢真的成熟了，他甚至会想，哎，你们当时为什么要骗我，这个时候他反而会责怪你，甚至做出一些他自己已经有能力做出的一些错误的决定。 其实孩子对于父母到底是不是离婚这个事情对他有影响没？有影响。 嗯， 但我觉得目前这个状态孩子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害怕在于父母欺骗了他， 嗯， 没有信任他， 嗯， 这他才是最害怕的地方。 嗯， 就像吴老师说的，假如说你就是在初中中学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跟孩子谈，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人感情这个不好了，我们俩现在想分开， 嗯， 就这样的方式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挫折，对谁来说都是一种挫折， 嗯， 包括对父母。但是你跟孩子他能够讲得通，他觉得你会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成人，你再跟他面对面的坦诚的谈这个事情，所以可能他会经过一段低潮期或者一些就是厌学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最后他肯定会理解的， 嗯， 因为他也想妈妈过得好，他也想爸爸过得好。 反而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让他更早的成熟起来，然后呢而且呢也能够充分的去理解作为父母对于这件事情上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对对对， 啊，因为你知道就是说父母的婚姻其实对于孩子的以后的感情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相当大， 如果说到了现在高考结束之后你们才把这事儿摊开，那可能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孩子即将要面临自己的恋爱的时候，他就怀有一种恐惧感。 对， 他不知道说我们今后会不会重蹈覆辙，甚至说到底感情原来可以演戏吗？ 哦，对啊， 原来我父母还演得这么好，那以后我的那个那一半我跟他会不会也存在这样的危险可能性。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对感情和这种爱情可能就会产生不信任， 不信任 甚至是一种怀疑。那对于他今后去真正去追求感情的幸福可能也是一种伤害。那我们现在又换了第二个人来了，就是他的老公，也就是这个王女士的丈夫。他来干嘛呢？我在想象就是说他来找您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有一点， 嗯， 就是他女儿不原谅他。因为这个事情呢是由他引起的，他有了出轨的现象，他有了小三，而且呢他竟然还有了一个弟弟，对吧？ 对对， 他还有一个弟弟。这个时候呢他父亲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非常的不好，甚至是一个怎么讲，像一个在整个的这个，如果把他比喻成一个案件的话，他是一个罪犯的一个角色， 嗯， 出现在了女儿的面前， 一个罪魁祸首。 对，罪魁祸首。但是现在呢他们必须要面临一个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这个阶段。 这时候呢，王女士的爱人就心理压力极大，而且呢，这个觉得无法面对女儿这样的一种追问，以后的相处该怎么办啊？心里极度的痛苦和郁郁啊，所以就找到您来了。您看应该怎么来帮助她？ 对，非常感谢吴老师，刚才把这个情景已经假定好了，假定是说女儿知道了她爸爸的这个出轨的这样一件事情。 嗯， 其实我在这之前我还想说，如果说 不知道呢？ 不知道 啊， 那这个时候我也是希望爸爸能够把这个事情 主动说出来， 主动的说出来，不要隐瞒。 嗯， 如果隐瞒的话，又相当于 第二次 欺骗，隐瞒他们未离婚的这样一个事实。 嗯，前提就是说父母还是要相信孩子的。已经是成年人的这种思维，或者说比较成熟的思维方式了，就不要总认为孩子永远是孩子， 对 对吧？ 首先要尊重孩子， 尊重他， 他已经是独立的个体了， 嗯， 不要老把他看成是两三岁的孩子，真的什么都不懂， 嗯 啊 嗯。 如果说父亲已经把这个事情都跟女儿说了， 嗯，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对女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嗯、 为什么？这是个女儿，如果是个儿子，可能还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女儿其实比如说在将来找自己未来另一半的时候，多一半的情况下都是会按照自己父亲的这个样子来去找的。 对， 如果父亲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哎，他就希望找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 嗯 啊，甚至说就是像父亲的身高模样的都有可能哈。 嗯， 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对于女儿来说打击是很大的。 嗯， 无论怎样，我觉得对于父亲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坦诚，一定要把他为什么这么做， 嗯， 原因 嗯 一五一十的告诉自己的女儿。 嗯，而且呢最好能把他们就是以后的他的想法，包括他今后怎么生活呀， 嗯， 包括他跟女儿的关系和他现在这个他还不知道的这个 弟弟的关系 怎么相处，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呢，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 对， 就让女儿知道呢他的父亲还是可以负责的。 对 啊，对于任何事情他做出的选择是自己可以去承担的。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父亲应该对女儿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法律上可能跟自己的他的亲生母亲是不存在关系了， 嗯， 但是我们在血缘上永远是父女。 嗯， 那包括是无论是后来将来父亲是跟另外的一个人结合成家庭之后，那父亲对女儿的这个爱是永远不变的，不因为父亲重新组织着家庭还是怎么样而发生任何的变化。 嗯， 这一点应该是跟女儿讲清楚的。 嗯， 而且同时我觉得父亲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不要祈求女儿的原谅，或者说幻想着女儿能原谅他。 嗯， 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他会给女儿很大的压力的。 也就是说他去跟女儿沟通的时候呢，啊，心态很重要，就是不要是抱着我说完以后希望女儿能够 立马就 原谅我。 对 啊，或者说怎么样，他首先应该做好什么样的思想准备呢？做好可能他会失去这个女儿的准备啊。 对， 我觉得都真的是应该做好这个准备， 一定要， 因为这样做的他的对他个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咱们现在是说的是一个一个来啊，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男的、 嗯， 他心理上出现了很大的一些压力和波动，甚至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我们怎么应该去帮助他？不管他做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应该是要就站在一个 公正 ， 然后是这对出于对人的尊重， 对。哎，就事论事的这个方向啊，应该是这样。刚才说到了对这个男人呢，还是要给他一些就是建议啊。第一是要坦诚， 嗯 啊，第二呢要做好心理准备，就面对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对， 首先你自己心里要想好，这样的话呢，即使说遇到以后呢，心理上才不会受那么大的刺激，或者是产生那么大的一些影响。 嗯 啊，对，这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 对，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女儿啊，这个女儿最后来了，那肯定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第一呢，考试考得特别好啊，以为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了啊，这个高考就是一个人生的选择，对他们来说。 对， 但没想到呢，刚选择完自己的人生，突然发现自己人生在一个家庭里面呢，竟然是一个 谎言 啊，一个谎言，就突然之间就会产生极大的落差，再加上发现啊，原来父亲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对， 那怎么办？他现在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的确，无论是像这个女孩高考完了成绩很好，本来就感觉哎未来就是晴空万里的，然后大太阳当头的时候突然就晴天一个霹雳，这让她猝不及防，无论换成谁都难以接受的。所以说 对于这个女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接纳当下她的这种情绪感受， 嗯， 让她把她当下的这种情绪感受可以宣泄，可以讲出来， 嗯， 这是我觉得工作的最重要的一步， 嗯， 而不是去帮她爸爸妈妈就是站脚助威，或者怎么去理解她爸爸妈妈，也不是说她应该怎么去生老她的爸爸妈妈，或者怎么她去原谅她，或者感恩什么的，这些都不需要。重要的就是让他的女儿把他现在的情绪能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对， 表达的方式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就是说出来， 说出来， 对，因为你 好想和你说， 对 啊，就一定要找一种方式， 对，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对象来诉说， 对，现实生活中你可能找，比如说现实一对一的咨询， 嗯， 或者说在网络上找咨询师， 嗯， 甚至是说哪怕是自己写日记的形式， 嗯， 也行，只要你把它说出来，或者找身边的人说出来，当然还是建议找专业的这种心理咨询师，这种更会更好一点。 所以呢，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需要，为什么有树洞啊？为什么有这么一种东西，就是在那儿，就是你宁肯对一个树的一个洞去倾诉，感觉这也是一种方法。当然树洞它还是洞嘛，它还是一个没有生命 冷冰冰的一个， 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既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建议，但同时他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他永远是 永远保守你的秘密，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或者是最陌生的熟悉人的话，这可能很多问题呢就相对来说更好一些，更安全一些。 对， 所以我觉得王女士的这个女儿啊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需要把她都讲出来， 对， 嗯，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有了问题越来不愿意跟朋友倾诉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就是面子问题， 对， 对吧，我说出去了我自己这么点事儿，就是说好像自己没面子，或者说我这事儿说出来哎呀老多人都知道了，我就更没面子了，所以大家就不愿意说， 对， 所以要找专业的人呢，就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保密， 嗯， 你所说的可能就限于在那样一个场，在那样一个房间里， 嗯， 就除了这个房间没有任何人知道， 对，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构筑这样的一个平台，就让能够让很多人能够放心的来找到他们需要的那个人去倾诉，而且呢我们呢也会给予这种倾诉更多的一些心理咨询或者心理科学方面的一些帮助， 对， 来解决很多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第一它需要人去理解它，听他说， 嗯， 第二呢也希望他能对方能够告诉他应该怎么能够走出目前的心理困境啊，这方面的工作来说的话呢也是好想和你说想做的。我们休息一下吧，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觉得听一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说散就散，虽然这个名字不好听但这歌好听啊，我希望送给那些现在呢还在痛苦当中但是呢确实也应该早做决定的一些人，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角色，有的时候呢说散就散。好，我们待会儿见。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

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ny You，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欢迎继续回到好想和你说，我是伍周彤，我们一起关注情感心理健康啊。每周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和你一起围绕一个话题聊一聊，每次呢我们都会请一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来为大家解答一些有关情感心理方面的问题，所以也希望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ny You， 上面有专门的一些内容，同时呢还有一对一的这种心理这个咨询和辅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从事了多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的黄大庆黄博士。刚才我们上面时段呢跟黄博士一起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高考之后有很多的父母选择离婚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呢也说到了一个案例啊，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其实在刚才我们听歌啊，在说散就散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想，哎，为什么没有说散就散？顾虑是什么？既然我说高考之后啊说分手或者说离婚，那高考是不是就是这个最直接的原因？就因为小孩要高考，所以 推迟离婚， 推迟离婚，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为什么这只提高考，而不提平常的期中、期末，甚至是说那个中考？因为高考的确是关系着一个人的，可以说是一生，可上可下，他的未来不太一样。上了大学跟没上大学，上了好的大学跟上一般的大学，甚至上普通的大学，就他的人生轨迹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高考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呢我了解到的父母呢通常会把小孩高考这个事情当作是他成年人的一个标志。就是说啊，我抚养你，有很多人嘛都说啊，我抚养小孩，那我就给他抚养到他上大学，我就不管了。 对对对对， 那其实说不是不管了，就是不是说不给钱了，或者说他的心理上不管了，意思就是说你就成人了，你做任何决定那是你的事儿，而且呢你相对来说的话呢已经要对你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任了。 负责任了， 在这个时候呢他认为呢他的抚养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就是把高考作为抚养结束的一个标志，或者说一个段落的标志。 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一旦结束了这个工作啊，这个抚养工作的之后，那他相应的有一些问题他觉得呢就可以来。 对，他觉得在这个高考之前呢，我为了抚养你我是尽心尽力的，我无暇顾及自己的事情，那等高考结束之后 OK 你也可以去独立了，我就要想一想怎么照顾照顾自己了，解决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有些夫妻就在这个时候就要提出，哎，我们去离婚吧。所以也就是这个时候法院的数据然后会突然的上升。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有27%的这种增加。而且呢都基本上是适龄的这样的一些夫妻。 对 啊，就是小孩可能17、18岁的这个时候。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一个案例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女儿，高考结束之后突然发现他父母要离婚了，就非常的不理解啊，甚至呢有一点精神恍惚，所以呢就来找我们来了。这是一种现象，就是说呢当孩子知道父母原来是在演戏，原来他们的这种恩爱呢是为了自己高考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和不理解啊，产生了很多的困境。当然也有一些案例来说的话呢，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加速的解决问题。就过去呢可能有一些婚姻问题呢一直悬而未决，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但是呢高考之后呢有可能让这些问题更好的能得到解决。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是一个45岁的一个女教师，叫小林。3年前呢她曾经来找过我们平台咨询过离婚一事，后来因为担心女儿的学业呢受影响就撤了。近日呢林女士的女儿分数出来了啊，成绩还不错，林女士呢再一次找到我们，决定要正式的要和她的丈夫离婚。林女士说呢这次离婚是女儿逼她的。 女儿逼她的。 对啊，因为4年前呢林女士的丈夫呢 这个情绪失控，把这个林女士打得到处都是伤。由于女儿和父亲的关系从小比较亲近，林女士担心女儿承受不了父母离婚的压力，在他们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呢，这丈夫也承诺呢以后不再动粗，而且呢以后不再有家庭暴力，于是呢林女士就撤诉维持了婚姻。然而她的丈夫到后来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家暴越来越严重。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女儿放学回家正好赶上父亲和母亲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个她的父亲动手了。在女儿的一再追问下呢，这个林女士向女儿坦白了真相。但是令林女士意想不到的是，女儿呢非常理解她，支持她马上结束婚姻。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呢，女儿告诉林女士，她今后上大学了就可以保护妈妈了，而且呢还主动的帮助林女士收集父亲家暴的证据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里边呢牵扯的好像还挺多啊，有家暴， 对 啊，也有呢就是女儿到后来还要替她母亲收集她父亲的家暴的证据，这样的一些现象，当然也是放在了高考结束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啊。首先想问问对于这个案件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吧，啊，您怎么看？ 我觉得咱们节目当中这两个案例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哈。你看两个案例当中的孩子身份都是女儿，但是这个女儿同为女儿，两个案例当中女儿的这个行为却不一样。第一个女儿的行为呢，是因为知道了父母要离婚，然后自己变得很受打击，一言不发啊，情绪是闷闷不乐。而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女儿知道了这个父母的婚姻状况，然后主动的甚至说支持母亲去离婚，还替母亲去收集父亲家暴的一些证据。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女儿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就像咱们第一个案例当中说的，一定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相信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判断。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案例当中就可以看出，女儿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有自己独立的这种思想体系，有独立自己的独立的判断，他看到了父母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恶劣的一面啊，说母亲承受的巨大压力的一面，然后觉得父亲做的不对的一面，然后他可以支持母亲，然后去结束这段婚姻。 林女士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她如果是想得到一个帮助的话，他可能会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女儿非常成熟的，而且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呢是已经像个大人了啊，那我是不是应该马上离婚？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件事情上对于女儿来说会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一些影响啊？今后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要马上离婚，我觉得从目前这个案例这样的情况来看， 或者说要不要去就是和女儿一起去怎么讲，就是说因为他要 一起去攻击父亲， 对，收集他父亲家暴的这样的一些证据。那你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家庭，然后呢女儿跟母亲 是一国的 啊，是一波了，然后呢而且是对立起来，甚至可能要付诸于法律，甚至是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手段，两个人甚至就可能就变成真的是像是一个不能说是仇人吧，至少是就这个家庭真的是彻底的就 分崩离析了， 就分崩离析了。那这件事情到未来会不会对他的女儿造成不好的影响？就是因为女儿现在可能是这么想的，但如果说真的到了有一天在法庭上，然后甚至是判了也好，或者说怎么样，就两人就彻底就这样了，那对于孩子，对于他的女儿来说，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不好的事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困境对于女儿来说怎么样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当然不是好事情，那怎么能够更好一些？ 首先我觉得就是比如刚才吴老师说，会不会现在女儿帮着母亲收集证据，然后促使她的父母离婚，然后就导致了女儿跟母亲是一国的，然后跟父亲，我刚才用的是攻击，去攻击父亲，跟父亲永远的产生这样一个距离哈。其实我觉得至少我们作为第三方或者说其他的旁观者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包括这个当事人，就是我们在法律上女儿去帮助母亲收集证据支持母亲去离婚，我觉得这没有问题的，在法律上女儿可以站在母亲这一边，但是在人情上，在伦理上，在血缘上， 女儿跟父亲的关系，这永远是割不断的。 嗯， 即使说在婚姻状态当中，父亲对母亲做的行为是不对的，女儿可以去指责，可以去帮助母亲收集证据，然后去让父亲跟自己的母亲离婚，这都没有问题。 嗯， 但我觉得在这个情理上，在血缘上，在伦理上，这个女儿还要有这样的意识，这始终是我的亲生父亲。 嗯， 他对母亲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因为这个案例当中提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这个母亲不想离婚的原因，她是觉得父女关系非常好。 嗯， 如果现在她跟丈夫离婚的话，会导致他们父女的关系产生影响，对女儿产生影响。由此可见，这个父亲跟女儿的关系应该还是很好的。 嗯， 所以说就是当事人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法律上他是这样做的行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伦理上，在血缘上，还是要跟父亲母亲之间这个关系是永远抹不掉的。 嗯， 还是要公正的去看待的。 嗯， 就是要把现实生活当中父母之间这种感情上的行为冲突跟自己跟父母的这种情感链接要区分来看。 嗯， 不能因为说父母的这种感情关系不好 OK 我就站在母亲这一边去攻击父亲。 嗯， 或者说我站在父亲这一边可以攻击母亲，这样我觉得是不太对的。 嗯，那对于这个父母来说，女儿的一些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或者说就是说，当女儿做出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不管是她是帮着母亲去收集证据， 嗯， 还是说维护家庭，然后呢去维护父亲的这个身份，然后去劝说母亲怎么样， 嗯， 那对于父母来说的话，对于女儿的这种她的这种做法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说应该怎么去面对他呢？ 嗯，我觉得对于父母两个人，他们可能态度或者情感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像现在这位母亲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应该是从他的女儿那里获得了一种支持，获得一种理解。 嗯， 所以他可能他对女儿的行为呢，应该是抱着一种接纳的态度，欢迎的态度。 嗯， 或者说他现在情绪状态也不允许他去更多的去想他怎么去看待他女儿的行为，因为毕竟有一个人理解他支持他了，所以他可能接受的成分更多一点。 嗯， 现在我觉得比较难受的那应该就是他的父亲。 嗯， 啊，毕竟是父亲觉得我跟女儿关系还不错，但是女儿在这个时候却站在了母亲的一边，然后成了自己的对立面，父亲的确是很难去接受这样一个局面的。 嗯， 啊，我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什么方面，他是很难接受的。 嗯， 我觉得父亲这块确实需要去处理的。 好，那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在面对这样的问题上如何去处理的一些角度。 嗯， 啊，总的来说的话呢，我们应该是把关系搞清楚。 对 啊，就是说有一种是血缘关系，有一种是家庭关系，还有就是伦理关系啊，这几个关系里边的话呢，我们要给他不要给他都绕在一起。我认为很多人他心理上走不出来，或者说痛苦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关系啊全混在一块儿，一团乱麻。如果说我们把这种关系都捋开了， 捋顺了， 哪些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要维系的，哪些可以剪断它，哪些可以给他给他系个扣等等，给他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处理的话，可能就会好一些啊，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或者说怎么都好像是出不来了啊， 对， 怎么也心里边也解不开这个结了。 我觉得的确是，的确像女儿刚才吴老师说，对女儿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日后对女儿会有影响。 嗯， 它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周围不明真相的人， 嗯， 他就会指责女儿，你看看你怎么能对你亲生父亲这么干呢？就这种时候，其实女儿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但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没有，就是用一种伦理亲情这样的关系来去指责女儿，但是她确实不知道在法律上或者暴力行为当中，这个女儿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其实这就属于符合我觉得吴老师刚才说的那种，大家把各种关系如果单用你自己的这个假关系的体系去来说假，乙关系的体系说乙就好，千万不要用假的体系去说乙，用乙的体系去说假，这样拧巴了，这人的状态也就拧巴了。 嗯，刚才这个黄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处理方式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去运用的话呢，也要搞清楚什么时候该运用，或者说怎么来运用。其实今天我们谈论说高考之后离婚这个话题啊，说了一些现象，针对一些故事来做一些针对性的分析，可是我们还没有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儿，或者说这也是我更想去探寻的事儿，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 哎，高考之后这种离婚率就会这么高。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感情不和，那可能随时随地都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可能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的父母呢，觉得呢，在这个时候，觉得哎，可能更合适一些。 嗯， 那但是仅仅是因为合适吗？会不会有一些别的一些原因呢？所以我们下面来聊一聊，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教育的问题。因为据我们了解啊，就是引发夫妻矛盾，其实孩子的教育是一个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导火索，或者是一个火药桶啊，因为双方对孩子的教育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理念。 然后呢，导致了这个双方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呢，会不会也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教育嘛，比如说高考，这是一个教育的一个很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嗯， 那比如对孩子以后的择业啊，包括小孩的这个今后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上哪个大学啊，或者是准备高考前后的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会不会导致一些问题？ 嗯，我觉得教育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教育这个呢，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日积月累的问题，应该从孩子一出生，可能父母的这种教育观念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嗯， 尤其是比如说一出生，比如像现在孩子上什么样的辅导班，学什么样的这种乐器，还是怎么样的，是学舞蹈还是学芭蕾，还是学这个跆拳道，还是学击剑，这个男性家长跟女性家长观念完全不一样。 嗯， 啊，而且这个就决定了他未来路，所以说这种教育的观念远远就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可能就造成了两个人之间那种观念上的差异。 嗯， 而且这个差异如果不解决的话，你想想那日积月累，比如十八年积累了18年，那到高考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一个巨大的导火索。 嗯， 还有如果说孩子可能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说孩子按照父母一方的这个教育模式去学习了，但是高考的时候失利了， 嗯， 甚至说将来考上了确实工作也不好找， 嗯， 那这个时候父母的分歧会更大。 对， 你看当初你要听我的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两个人就有可能那觉得你看你又不听我的，然后咱俩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说也说不通，理也理不顺， 嗯， OK 那咱就分道扬镳吧。 嗯， 啊，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存在的。 对，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如果这个高考之后呢，很多人上大学啊都要去住校了。 对， 以前呢夫妻双方在家里边孩子是住在家里的啊， 嗯， 通常是那这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下，如果一旦离婚出现感情问题，那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家庭的一些波动。 对， 而现在呢这个小孩一走，家里边就剩下夫妻双方了，那很多矛盾问题很尖锐的就暴露出来了。 对， 就是说你可能不是想在高考之后离，可能就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很容易出现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现象。 对， 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孩子在的时候就好似一个定海神针，然后父亲跟母亲即使想冲突，哎呀有孩子呢我们就忍一忍或者遮一遮放一放， 嗯， 当没有了孩子呢，那可能真的就是针尖对麦芒是吧，当面了对面鼓的，有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冲突肯定很容易就升起了。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给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啊。其实随着社会理念的不断发展，就是我觉得男女的关系啊，对家庭的认知啊，对离婚再婚后的关系的认知呢都在改变，很多人呢还是会把孩子作为他们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纽带。 嗯 啊，但是这个纽带呢它不是胶带，这个胶带是捆在一起的。 对， 啊，一般用胶带什么时候在用，一般去绑架一个人的时候会用胶带啊， 或者两个根本粘不到一起的东西。 对，所以呢我特别想呢，就是我们今后啊我们再选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想聊一聊，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用什么关系来维护， 嗯， 啊，这个孩子或者说孩子的未来是不是夫妻之间感情的一个纽带，怎么能够让这个纽带真正发挥作用啊，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我想无论如何吧，装出来的恩爱装出来的幸福其实是在现实面前 在孩子面前一点就破的。他们非常清楚父母的一种婚姻的状态，要知道他们虽然是孩子，但是他们已经长大了啊。当他们步入大学的时候啊，步入社会的时候，一定要相信他们是有能力去面对和接受所发生的一切的。当然我们希望展现在这些孩子们面前的还是一份幸福和一份爱。最后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好想和你说，再次感谢黄庆老师，我是伍周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只是不满。